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21年第4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那依照惯例，首先我们从本周第40位歌曲为你揭晓。本周十首推荐新歌，他们的位次到底如何呢？本周第40位这首歌曲呢，上周新歌进榜也停留在第40名。这首歌曲由李斯丹妮带来《冻结时间》。 39位。 这首 Right Now 来自于魏巡的新歌，新歌进榜来到第39位，真的是一首非常热血的歌曲了。 Number 第38位， 我的坚强全部都是因你而生，带我穿越荆棘丛生，你给我的铠甲让我学会坚韧，让我心底的柔软心存，我的勇气全部都是因你而生，带我走过黑夜幽深，你给我的天空日光清晨，再度为爱沸腾。做成做一场轰轰烈烈的梦，梦里再多的骤雨狂风，天亮后都拂晓潭中，一个人一片人海浮沉，打一场漫长的战争，遭遇过几番人心冰冷，孤独成为我的体温，我的坚强全部都是因你而生，带我穿越荆棘丛生，你给我的铠甲让我学会坚韧，让我心底的柔心存，我的勇气全部都是因你而生，带我走过黑夜幽深，你给我的天空日光清晨，再度为爱沸腾，我的世界全部都是因你而生，两个人住进了一座城，我从不畏惧推开命运的门，刻着彼此掌纹。 本周第38位，这首王铮亮的《因你而生》，这首歌曲进榜3周，上周停留在第29名。而本周第39位则是一首进榜新歌，魏巡的这首《Right Now》。第40位是李斯丹妮的《冻结时间》。2021年第4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是进榜3周，上周停留在第33位，由许君的全新专辑《美梦公司》当中这样一首《如果太阳落下》。 除了这我什么都没有，除了这我什么都没有，除了这我什么都没有，除了这我什么都没有。光照亮，从不谈论理想，迷恋深处拥抱，人群都看不到，他们却到不了，这好似燃烧。雨水作为果实，它显然是倾向，可以折断树枝，用玫瑰做衣裳。若你需要住所，我愿将我的血肉撕裂为你画一所房子。除了这我什么都没有， 除了这我什么都没有， 除了这我什么都没有，除了这我什么都没有。 Number 第36位， 我跟你去冒险，划破了长 35位。 没什么，照我说的去做，早睡和换份工作，多喝水，适当运动，一定没错。长大又说来，我没什么，该放手向前走，换我健康自由。别找罪受。 这首新歌进榜，阿四的张大夫说了，来自于他的新专辑《成为了这样的大人并不可耻》当中的歌曲，由陈珊妮担任制作人。那这首歌呢，和他和徐佳莹的《尽管如此还是》也是同样来自于这张专辑。那之前的《尽管如此还是》在我们榜单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那这首《张大夫说了》新歌进榜，我们也期待他的好成绩。本周第36位，这首歌曲来自于张碧晨《两个人的冒险》，37位是许君《如果太阳落下》。2021年第4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这首歌曲《用声音拥抱你》来自于金莎。 大街上忙碌的人来来往往，引力场玻璃就被摇摇晃晃，总觉得你仿佛在身旁，生活好似假如了迷汤，理想的芬芳呼吸会发藏，你的声音恰好张扬，叮当叮当，听见看见遇见真实的乌托邦，沉闷的灰水的纠缠的却被你一扫而光，风雨有歌声无从抵抗，无论世界多彷徨，天是否晴朗，有你逗比风干，又幻想生活最好的模样，今年结出冰霜，童话故事也有疯狂，勇敢你的起航，你的城市也微凉，放下了倔强，如这雨是你让这日子不再迷惘，将无畏自信用声音拥抱你，拥抱着希望。 Number 第33位 Number。 再次时间停止。 32位。 如果你爱着，就不要爱过，不离别。就算不夜天，千里路再远，咫尺间。岁月把故事讲述给秋叶，一如从前，深情融化胸口的茧，盛满甘愿。暮云月不解心田，落入风里缱绻，你的梦惊醒了流年，也无缘。 两生夜断庭边，暗自守春眠。 多少时间命运更迭，心不变。如果你爱着，就不要爱过，不离别。就算不夜天，千里路再远，咫尺间。岁月的故事讲述给秋叶，一如从前，深情融化胸口的茧。你爱着，就不要爱过，无离别。就算不夜天，千里路再远，咫尺间。岁月把故事讲述给秋叶，一如从前，深情融化胸口的茧。盛满甘愿。 本周新歌进榜来到第32位，这是胡夏和郭靖带来的《雾离》，也是电视剧《一片冰心在玉壶》的片尾曲，这首古香古色、悠扬婉转的《雾离》。而本周第33位，这位歌手只有14岁，那这首歌由他来参与创作，叫做《最最美丽的宝石》。这首歌曲也收录在他的专辑《456》当中，他不仅有非常有质感的声线，同时也有过人的创作才华。那这首《最最美丽的宝石》是由贾子业自己来作词，作曲人则是他的父亲，著名音乐人贾亦男。这首歌曲呢，新歌进榜停留在第33位，而第34位则是来自于金莎这首《用声音拥抱你》。2021年第4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1位，来自于新加坡的音乐女生王慧茹这首《做你的太阳》。 哎，让我做你的太阳，天黑表示会天亮。哎，让我做你的太阳，希望你得到希望，为你心房那扇窗洒下一些阳光。啊不张扬，当你受了一点伤。

天更远的天界，挂进我梦里。鲜花娇艳的身子，妩媚着剑光。我是风舞杨柳，蜕变成条挣脱你送别的手，离家的少年，歌的马耶。泉水喂养的孩子，梦会成河。我怕，我是你分干了骨头的轮廓，长成的样子。 第29位， 日月复相留，千年一如旧，怎知我身已腐朽，手绘新绿绸，山川一如旧，横潮汐画不尽江山锦绣，我心已如旧，任岁月消瘦，但人间风雨不休，愿赠你不朽，我藏足身后亦无忧。青山满如风，不忘记行这一生，谁扛得住山河重，千里翩翩如画中，见少年鲜衣怒马勇，凭爱望峥嵘，敢舍命万里江奔涌，一叶轻薄偏重，心怀难收，日月不相留，千年一如旧，怎知我身已腐朽，收回心绿愁，山川一秋，横潮汐画不尽江山锦绣，我心已如旧，任岁月消瘦，但人间风雨不休，愿赠你不朽，我藏足身后。 第28位， 好像纵容一次啊，年过三十还爱做梦，是否可知尽管如此，想再荒唐一次啊，追逐月亮的大小孩，是否可知至少 去，尽管如此，感谢残酷现实。 成为了这样的大人并不可耻。这首尽管如此还是也是来自于阿四的这张全新专辑成为了这样的大人并不可耻。阿四和徐佳莹两个都有些许古灵精怪的音乐女声，共同合作完成这样一首《尽管如此还是》。她们细腻的嗓音加上动情的演唱，也让这首歌曲充满了感动。那这首歌呢，进榜六周，本周第28位，29位则是由摩登兄弟刘宇宁所演唱的一首 OST《千里江山》。第30位来自于音乐人马条写给家乡的克拉玛依。2021年第4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7位，这是拥有冠军头衔的一首歌曲，进榜5周，刘德华为电影《铁道英雄》所演唱的主题曲《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Number 第26位。 我眼睛最近不太争气，闭上它我就能见到你。 我的梦主角最近都是你， 只是梦里的你不太入戏。 笑着，所有眼泪都干掉，让我们开始大哭着人类的烦恼。这里是我的特色，我的宇宙为你献身，生命开始你的名字。 25位。 握住最珍贵的感觉，相信这就是最美的礼物。 这是来自莫文蔚这首《完美不完美》。这首歌曲是由蒋卓嘉作词作曲，这首歌进榜八周，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本周来到了第25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那本周第26位这首进榜七周，由高家峰创作并带来的《爱你爱到》。27位则是刘德华所演唱的《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2021年第4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4位。那这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电影《古董局中局》的推广曲，黄贯中再度演唱这首歌。时隔33年，黄贯中自己的声线包括歌曲的编曲都有非常大的变化。不过一听到这首歌曲，那首大地所展现出来的精气神依然还在。 多少段难忘的回忆，他说来并不稀奇。多少次艰苦的开始，他一样爱过去。患得患失的光阴，是从前的命运。奔向未来的憧憬，充满大地。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回头有一群无数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上面上面上面所有面， 们的长水没有断没有变，独独自大地是我们的根源，将军不管火烈，将军不管火烈，将军不管火烈，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回头有一群无数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 第23位。 第22位。 Oh, 这首 Lonely Line 来自于 Waves 阿达娃李淑贤 James， 这首歌曲进榜六周，本周第22位。23位则是来自于张延琪 EP 阴谋奇当中这首 Better Than You， 第24位黄贯中带来的大地。那这首歌曲也是新歌进榜的一首歌，2021年第4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1位。那这首歌曲呢进榜六周，最好位次是第3名，上周停留在第10位。这就是由葛大为、孙燕姿共同作词，李思松作曲，孙燕姿反讽网络乱象的这首《匿名万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 北京实验学校三河校区在旁，三甲医院为伴，临京直线2公里，央企现房港中旅海泉湾，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9号。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的。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的。FM 974，音乐更动心。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林俊杰一定会。 你从未放过了谁，闹够了没？世界和疲惫是否暧昧？是否安慰？ 新歌二号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新歌三号黄贯中，大地。 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 新歌四号王铮亮，还是爱着。 还是爱着你，却少了说爱你。 新歌五号火星电台，明天。 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 新歌六号胡夏郭靖，雾里。 如果你爱着，就不要爱过。 新歌七号朱星杰，林雨止，与你痴迷。 为什么突然想你只懂我，也对我怎么会拒绝。 新歌八号阿四，张大夫说了。 张大夫说了你没什么。 新歌九号魏巡 Right Now。 你忘了誓言，有你的双眼，辛苦了一切身再见。 新歌十号甲子夜，最最美丽的宝石。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音乐广播协作网中国歌曲排行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深圳广播电台飞扬971、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岷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音乐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金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Top 40，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2021年第4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到这时段将会进入到我们 Top 20的阵营。那本周第20位这首进榜新歌，来自于朱星杰和林俊杰共同带来的《与你痴迷》。说到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朱星杰概念影音专辑《J Loop 穿越三部曲》当中的作品。这首歌曲依然是有着复古港乐的味道，在歌曲当中加入两个人一句粤语一句普通话的对话，我们就来听这首《与你痴迷》。 等我半醉的时候，冲掉地灯光颜色， 夏夜的烈拥有风，而我却只想听你说、哦、你我在无人角落贡献激动烧酒烟火，昏暗之中唯有沉默心不由衷。为什么突然想你知道我也对话怎么会拒绝，我愿意期待温柔或者是危险徘徊的点点，用你万种风情留住我承诺，就在梦想放低在这漆黑的夜，让我心似似迷，愿与你与你与你天 十九位。 这首由张杰所演唱的《安忍》进榜七周，最好位次是第三名，本周来到第十八位。那这首《安忍》也来自于他的全新专辑《值得更好的》。本周第十九位是由 Karen Chichi 林凯伦自己创作并带来的 99% Angel 99%天使。那这首歌曲呢，作为一首新歌进榜的歌来到第十九位。而本周第二十位这是由朱星杰和林植宇共同带来的林于植共同演唱的这首《与你痴迷》，2021年第4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7位，陈立农这首《不散》。 笑容吹不散，回忆吹不散，青春好聚好散。 6位， 说起来，我早预感你会离开。你沉默，就是对我最后表态。就像某个意外，心跳漏掉了一拍，没成为例外，也不。 15位， 金的草原三杯酒，满的草原四方走，举起手中这喝杯酒，今夜不醉给不罢休。 满一杯酒，歌声唱不休。敬杯喝不够，敬你一杯酒，远方的好朋友，祝福都在酒里头。敬的草原洒 所演唱的《草原三杯酒》。那这首歌曲进榜七周，最好位次是第五名，本周来到第十五位。本周第十六位这首由刘力扬所演唱的《失眠通知单》进榜四周，而第十七位则是陈立农所带来的《不散》。2021年第4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四位，这是由付辛瑶所演唱的《假如生活说着谎》。 小心翼翼扮演着情绪波动，失恋过，任由时光的穿梭隐藏着自我。听，我不想再听你给的否定，就像几个字刺穿我心底。听，我不想再听像人云亦云的真理。情人让伤疤偷偷地对我说着谎，下些希望，怕全都是失望，还不经意的收场。情人让伤疤偷偷地对我说着谎，不着急的愿望被放逐了流浪，长大后的想象和小时候不一样。失望还不经意的收场，情人让伤疤偷偷的对我说着谎，不着急的愿望被放逐了流浪，长大后的想象和小时候不一样。呼，假如生活还说着谎，那些经过 第十三位。 还是爱着你，却少了说爱你，平淡岁月里总抹掉些言语，而热烈褪去，活在平常里，愿难舍难离。还是爱着你，最亲最亲的你，好几程风雨，越吵闹越想手心连着你脉搏跳动的呼吸。

而这首歌也是作为滚石四十、滚石壮乐队四十团拼经典的音乐企划的主打单曲推出。而本周第十三位这首进榜新歌来自于王铮亮带来的《还是爱着》。本周第十四位，这是付辛瑶所演唱的《假如生活说着谎》。2021年第47期中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一位，这是音乐人马条特别献给父母的这首《边边》。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林俊杰一定会。 雨从未放过了谁，闹够了没？世界和疲惫是否还没？是否宏伟？ 新歌二号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新歌三号黄贯中，大地。 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 新歌四号王铮亮，还是爱着。 还是爱着你，却少了说爱你。 新歌五号火星电台，明天。 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 新歌六号胡夏郭靖，雾里。 如果你爱着就不要爱过不离别。 新歌七号朱星杰，林与止，与你痴迷。 为什么突然想你只懂我，也对我怎么会拒绝。 新歌八号阿四，张大夫说了。 张大夫说了你没什么。 新歌九号魏巡 Why Now。 你忘了誓言，有你的双眼，辛苦了一切剩再见。 新歌十号甲子夜，最最美丽的宝石。 最最美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八位。 清淡的诗篇，重口的嘴脸，走掉的平稳。疲倦啊吧，人生全改变，以为澎湃才有几点。又或者有死者，有忙着有闲着，有忙碌碌，有爱着有恨着，有恩着有料着，等到一壶是对的也做了，不要的不要的只是夜幕，也是笑意的全盘皆输，一生皆非清晰愉悦就懂的人们。 这是来自于拉拉徐佳莹这一首《以上皆非》。那这首歌呢，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六位，本周来到第八名。这首《以上皆非》，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拉拉徐佳莹。那这首歌曲呢，本周第八位，第九名则是来自于温岚的《不和解》，第十位是周蕙这首《酿月光》。2021年第47期中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了第七名，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所演唱的这首《孤勇者》。 说要戒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污垢。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而代价是低头。那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骏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马，你最卑微的梦，直到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Number 第六位。 孤独小在村街三墙，温良恭俭家教配方，叫爱一生随地三两，无意关注灯台穿长，思念把在自我扩容，准时下课只令如儿头脑空空。 客套标准笑容，城墙堡垒三千裂缝，一壶白银内心中涌，一幕二气将计三里，拔苗助长出人头地，我靠肚皮速成人戏，天生我才黄金蝉翼， 隐藏剧情请到站浏览。 Number 第五位。 李荣浩这首《情人》进榜五周，上周停留在冠军位置，本周来到第五名，而第六位则是易烊千玺的《四字歌》，第七名陈奕迅这首《孤勇者》。2021年第4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四位。这首歌曲由孙燕姿的一首全新单曲《世界终结前一天》，这也是在《余额》和《匿名万岁》之后，孙燕姿在今年的第三首单曲。三位， 我一时追逐，不然尘土有情自嘲负，愿我不念旧路，细雨照顾江山寒风骨，愿我青春披覆，回忆一顾落魄也投入，承蒙你的情 二位， 从未放过了谁，闹够了没，世界和疲惫是否还没，是否宏伟，暂时收好羽毛待飞，当初我一定会如期而至，陪你哪儿都无所谓，听说了没，看到了没，又终于听了，因为幸福留下的眼泪，一定会，一定最可贵。却要撑着痛还得和命运对垒，这个偷走所有时间的贼，雨从未放过了谁，闹够了没，世界好疲惫，是否还没，是否后悔，暂时收好羽毛待飞，到时我一定会如期而至，陪你哪都无所谓，一回一回看到了。 本周亚军位置，这是新歌进榜，来自于林俊杰这首《一定会》，由小韩作词，林俊杰作曲。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表达了一种希望，在疫情对生活的种种影响或者是困难，这首《一定会》也正是世界最渴望得到的肯定句。而本周第三位则是张靓颖这首《一生一次心一动》，也是电视剧《狐珠夫人》的主题曲。第四名是新歌进榜，由孙燕姿带来的这首《世界终结前一天》。而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的冠军位置，这是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二位，本周继续上升一个位次，毛不易少有的动感曲风，我们来听这一首《爱情神话》。 街头巷尾，那家店有排队，身影相随，哦，生活慢慢平淡琐碎，一度以为不 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从围绕的灵魂，命运兜转，积累多少一分，夜路尽头怎会有一扇先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回忆纷纷，清晨到黄昏，何不承认从未老的灵魂，命运兜转， 您即将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礼遇，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